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前天晚上睡前刷微博，发现室友更新了一条很戳心的微博，内容是这样的。差一个美满表白就能在一起了，但是等了这么久，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我舍友是一个长相和气质都很出众的女生，1.68米的身高，腿长，腰细，刚进十级，游戏满级。我们时常调侃她，说她除了学习渣了点，其他完全符合，微微一笑很倾城里，贝微微的人设。追她的男生也是多得可以凑好几桌的麻将。可是她倒好，嘴上天天叫嚣着，好想谈恋爱啊，或是我要去谈恋爱了。可是行动上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我和其他舍友从一早就开始盼着她脱单，就请我们吃大餐的愿望。也在他一次次的叫嚣着，鼓起，再破灭。一个女生如果一直在说，她要去谈恋爱了，但是又不见她真的去谈恋爱，相信我，那一定是因为她喜欢的人，还没来向她告白。我舍友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她钟情的人到底是谁。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与他相处，但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这段还未挑明的关系里，一定是他倾注的心思更多。前段时间有个读者对我说，他最近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男生，而且那个男生好像也是喜欢他的。他很少与班上其他女生说话，却天天和他聊得起劲。他会在他失眠的时候主动来陪他聊天，他说他正和朋友在外面逛街，他就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的每一句关心都让他脸红心跳好久，他和自己打赌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向他来告白。他甚至想好了要用什么样的语气来回应。他给自己买了很多条裙子，做好了一切与他在一起的准备，可是等了很久，依旧没有等到他的告白。姑娘来问我他该怎么办，是他主动告白还是继续等待。我回答，还是别等了，放弃吧。如果不甘心而且足够大心脏的话，就去告白，否则还是穿上那些裙子去等另一个愿意主动告白的男生的喜欢吧。姑娘过了一会儿才回复我的消息说，其实我也有想过，他对我没有这种想法，可是他明明对我这么好。是啊，他对你这么好，可是那又如何？真正喜欢一个人是憋不住的。如果他喜欢你，他不会让你等太久，他会迫不及待地想要霸占你男朋友的身份，他会舍不得你 让你与其他的男生离你太近，他不会对今天的日子到底适不适合告白犹豫，他不会看不懂你的暗示。如果他喜欢你，你的秒回绝对会换来他的真心。如果他喜欢你，他说想看电影，你的随时有空绝对会够他在电影结束后牵起你的手。如果他喜欢你，在你做好与他一起的准备以后，一定会给你一场即使一点也不剩的，但是却足够让你泪流满面的告白。在这里，我还特别想和那些喜欢在爱情里耍心机的人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的喜欢值得你肆意的挥霍。如果你不喜欢我，请不要随意对我嘘寒问暖。你的每一次假意靠近被我误作了真心。你觉得是你的魅力太大，其实只是我心软，容易被打动。有一个词叫不取和撩，既然你没有想过要和我在一起，那么就别去撩了。何必去用温水煮一只爱你的青蛙，何必呢？是啊，我的确是做好了要与你在一起的准备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去甘愿做你在爱情里的备胎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但是你却从未想过要使用这个机会。可是我也有我属于小女生的骄傲，所以当我发现你不爱我的时候，我会立刻转身，再也不回头。因为啊，还没拎得起的包，可以说来就来，也可以说走就走。千万别当你失去我的时候，才想到珍惜我。而你欠我的告白，终将只能变成我在你的生命里来过的证据。毕竟作为一个仙女，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没有人爱呀。 可我不想面对那远方无边无际的迷茫，日复一日没有方向的流浪。 你说青春是奔涌的海浪，不该停留在沿途的岛上，可我不想面对那远方，不必我记得迷茫，日复一日没有方向的流浪，日复一日 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出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万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 要人早遇的问题，什么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。 研究过许多实验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记得单恋一个人的感觉吗？你因为他说喜欢吃某种东西，咬紧牙关都会吞下去，即使之前你恨透了这样的东西。你因为他说喜欢看那本书，熬夜都要看完，只为了和他有的聊。你因为他说想见你， 提前几个小时准备见面需要的东西，只希望见他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。只要是他喜欢的，你觉得倾尽所有都要帮他得到，而你想要的不过是和他有些关联。哪怕是他的一句无关紧要的关心，都会让你开心好久好久。可是他不喜欢你，你故意漂亮地出现在他身边，他是看不到的。你送他的糖是不甜的，你隔三差五发的，你在干什么？在哪儿呢？在他眼里跟售楼短信的性质是一样的。你跟他斗嘴做相同的事，你会觉得是他光芒万丈而让你自愿靠近他的。你在状态里更新的小心思，他是看不懂的。你哭得死去活来，他也是不痛不痒的。他是你的生活背景，而你是他的甲乙丙丁。你攒够了失望，埋没了尊严，丢了面子以后，你终于决定不喜欢他了。就在你决定要离开他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就像是空了一块，你没有大张旗鼓地跟所有的人宣布你决定不喜欢他了，你只是默默地把微博取关，把微信删除，就连他的电话号码也被你扔进了黑名单。朋友都在笑你自欺欺人，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，其实你做这个决定花了多长时间。那你做到这些细微的事儿真的很难。看过这样一句话，千万不要在睡前和你喜欢的人聊天，因为他的回应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。千万不要在醒来的早晨和喜欢的人聊天，因为他的回应会影响你一天的心情。你愣是半天没回过神，然后心头一紧，被伤心填满。好像这些影响心情的事情你都做过，你曾经为了等他一句晚安到深夜，你曾经因为他的一句玩笑辗转反侧，你曾经和他说了无数句早安晚安都没下文，你曾经在无数个夜晚发誓要放下手机，结果还是拿起来点开他的朋友圈、他的微博、他的空间。你不过是想把关于他的所有事情尽收眼底。你知道他和谁是好朋友，你知道他最喜欢干什么，你甚至知道他最喜欢的人不是你。偶尔他也会对你嘘寒问暖，他也会表现得像喜欢你一样，只是这种关心是间歇性的，你回他是秒回，他回你是轮回。可是喜欢就是这样，就算你铁了心说不再想念，可是他的一个微笑都能把你拉回原地。你以为他有一点点喜欢你，直到你看到他的朋友圈在和别人的亲密合照，你还能说什么？爱情里最大的伤害不是不爱，而是在给了他希望的时候让他失望。我始终相信，当你决定离开一个人的时候，时间依旧会流逝，地球依旧会转动，我们的路依旧要靠自己走。我始终相信，没有人离开了另一个人就活不下去的，没有谁离开谁就没有希望了。其实离开之前和放弃之后，所有的难过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，不是他对你的伤害有多深，只是你不愿意放过你自己罢了。我始终希望你可以慢慢等他，就算他走错路或者搭错车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会来。但是在没遇到他之前，

笑深情，山河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下如意我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，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故事总是这样发展，相处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的人，我们离开他们，然后跟一个相识几个月的人步入教堂。我们忘却十年的盟誓，向另一个人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。跟我共度余生的人竟然不是你，而我不会难过，只是在无眠的夜里偶然会怀念你。 觉得伤感。一段漫长的爱情在我的婚姻以前结束，另一段爱情在婚姻以后开始，我们各走各路。过去的日子变得很模糊，总是女人流着泪，要男人一次再一次保证不会走，男人没有走，女人却走了。而我记得有一个清晨，我坐在你大腿上，双手勾着你的脖子，脸贴着你的脸，我多么不愿意失去这些日子。我的岁月因为有你而有欢愉，我努力好使自己活得灿烂，令你目不暇接，而你使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漂泊的女子，因为有一个宽厚的肩膀让我歇息。可是我害怕，我们一起度过了颠簸患难的岁月，却不能共度余生。我们都是可怜的棋子，任由命运摆布。我并不害怕是你最终没有娶我，我是宁愿由你来负我，我无法负你。和你的岁月，我是多么不愿意失去这些日子。如果有天和你走过红毯的人并不是我，我想我会安然看你，想必面纱下那脸很美，你看他眼神一如当初扫过我脸庞。我会拉紧身边男伴，仅仅与他耳语，穿白色礼服已不合适，我们试定香槟色管理，结束可与你握手寒暄，不带花球离开。我会礼貌周到，我会微笑。在一起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，牵手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，体会了无数个喜怒哀乐，经历了无数个小灾大难，最后和你牵手走过红毯的人竟然不是我，而我身边站着的男人也不是你。站在他身边浅浅微笑，望着你和美丽的新娘，那一刻我竟然没有悲伤。我曾经对你说，我们结婚不要盛大的婚礼、漂亮的婚纱、厚厚的礼金、太多人的祝福，只要手牵手到民政局领个红色的本本，然后开始柴米油盐的农夫与农妇的平淡婚姻，我便知足。你还笑着问，人家都是王子和公主，怎么到咱俩这就成了农夫和农妇？很简单，因为我早就不相信童话了。那么多年的路边摊、地摊货、为数不多的近郊旅游，以及洗洗刷刷变得粗糙不堪的双手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平平淡淡，什么是素年锦时。平平淡淡就是无论去哪里，你都牵着我的手，吻着我的脸，让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会陪在我身边。素年锦时就是每个清晨醒来，身边的人是你，我用指尖轻轻划过你的额头、眼眉、鼻翼，悄悄亲吻你的脸颊。后来的后来，我们常常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发生争吵，你总是说我变了，我也开始怪你不够体贴温柔。虽然流泪的时候我想依靠的还是你的肩膀，我对你说没有你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对你说只要有你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对你说无论如何请你不要放开我的手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我对你说，如果我任性的让你无法理喻，请给我一个拥抱，一个拥抱就好。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嫁的人，我说过的太多太多，可你不记得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女人总是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失去所有理智， 无论在别人面前显得如何骄傲，终究逃不过眼泪的艰难，却在不断的百般纠结、失望、寻死觅活中，不知不觉淡然了。于是开始练习一个人安稳地走路、吃饭、看书、写字、睡觉，试着不再期待那些小惊喜，不会为了一句话就弄得眼眶红红，不会为了一件小礼物就欢天喜地的好几天，不会原谅一个人把相同的错误犯无数次，不会在深夜瞪着手机等着谁晚归的电话，不会把一时的敷衍当做一世的承诺，不会不分时间地点傻傻地哭了。可这些不会却都是我为你做过的，我努力对身边的人笑，努力成为太阳花般的灿烂的女子，你看我终究还是长大了，不论以后会不会爱人被爱，我都不会那么冲动了。当我穿着白色的婚纱被爸爸挽起左手，缓缓走入教堂，把我的手交付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上，神父问及彼此是否愿意无论贫穷、灾难和疾病都愿意相依相守到死，回答 Yes I do， 然后在彼此左手的无名指上套上一抹绚烂色彩的瞬间，我的眼泪默默地爬满脸颊。这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幸福的场景下哭泣，也是最后一次为你掉眼泪，如同今天的你站在聚光灯下的礼堂，挽着你的新娘在众人面前宣誓要与她相伴到老，那似曾相识的誓言忽远忽近地漂浮在我的耳边，一如数年前你初见我温柔脸庞映衬下的集万千宠爱与我独身的眼神。婚宴上你前来敬酒，我平静地说着祝福的话，看你为他点烟，为我煲糖，然后牵着他的手悄然离开。以前的你知道我怕黑、怕虫子、怕打针、怕很多，却始终不知道我最害怕的事是我最终没有嫁给你。 你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，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，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。 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这样的哭过。缘只缘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离愁。 睡不着小姐和十点先生相爱了，每天晚上睡不着小姐总是睡不着，而十点先生总是很早就上床，十点就睡着了。睡不着小姐很生气，埋怨十点先生只知道自己顾自己，十点睡先生很不好意思，于是每晚都陪睡不着小姐聊天，一直聊到睡不着小姐睡着了，自己才睡觉。渐渐的，十点睡先生也总是要到很晚才能够睡觉。后来睡不着小姐爱上了十一点睡先生，和十点睡先生分手了。十点睡先生终于不用再陪睡不着小姐聊天了，于是他像以前一样十点就上床，却发现习惯了很晚才睡的自己已经睡不着了。十点睡先生变成了睡不着先生， 但是十一点睡先生不愿意陪睡不着小姐聊天，每天总是自己顾着自己，十一点就睡觉了，不管睡不着小姐怎么生气都没有用。睡不着小姐怀念起原来每晚陪她聊天的睡不着先生了，于是和十一点睡先生分手，和睡不着先生复合了。睡不着先生像以前一样每晚都陪睡不着小姐聊天，一直到睡不着小姐睡着了自己才睡觉，睡不着小姐很开心。后来睡不着小姐突然变得不再睡不着，不用睡不着先生陪她聊天，每天十点自己就能睡着了。睡不着小姐变成了十点睡小姐，睡不着先生很开心，他也想重新变回十点睡先生，于是每天很早就上床努力让自己睡着，可是还是睡不着。睡不着先生没有让十点睡小姐陪他聊天，因为他不想让十点睡小姐变回睡不着小姐，十点睡小姐依旧十点就睡着了，而睡不着先生依旧睡不着。再后来因为长时间缺乏睡眠，睡不着先生死了，十点睡小姐很伤心，每晚都在思念睡不着先生难以入眠，于是十点睡小姐又重新变回了睡不着小姐。可是晚上再也没有人陪她聊天了。 久违的旋律，如同繁星的记忆，从不曾离开。在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夜里，我们曾紧紧相依，藏在你怀里，那幸福的旋律，我们情不自禁大声唱。 你是否记得那些简单的快乐？你是否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？ 是，就到这里，声音是有温度的，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我是程一，下周末九点，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，晚安，好梦。 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